听文艺广播制作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，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这本从23床的床垫下发现的日记后，便是悄无声息的安静。我怕这种安静。杨斌昨晚想留在病房，这些日子来他瘦了许多，可是到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房一直亮着灯光，使我感到安全。后来宋护士查房的时候看见我还睁着眼，就坐在什么的，可我还是睡不着。后来宋医生、季医生又来看了我，他们商量了一阵儿以后给我打了镇静剂的针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今天早晨醒来头脑清醒了些，但愿一切真的是我做的梦。读到这儿，我的头脑异常的冷静，睡下以后又起来的。他说：“请到我的病房里来一下好吗？”睁开眼睛，在黑暗中看见一个人吊在天花板上，是一个女人，脖子细细的，全身桌椅都没有被移位的情况，地面没有什么脚印儿。这种观察使我从侦探小说中重新体会体会，在黑暗中我们究竟能够看见什么。一开始屋内没完全合上的那道缝有些微光，像是水淌进来一样。我说：“知道，他是来例行查看病房的。”打开灯，他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。每晚9点，这层楼的清洁女工做最后一次扫地。从病房到走廊，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地砖。当然，对医生和护士的值班室，他打扫的说：“小夏，你看这个仙女就像要飞出来似的。” 小夏又将这个玻璃球接过来，凝神看。呀，细长的眉毛，大眼睛，嘴唇却很沉静，确实很像。秦帝的左耳根有一颗痣，是吗？说话之间，宋清突然看见有人在门口探。李大爷有事儿吗？李大爷略显慌张地说：“啊，没什么事儿哈、啊，我找记事。”门廊上有了脚步声，季医生走了进来，他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说：“走过去关上门，然后说：‘殡仪馆运来一具无名女尸。’”李老头说：“他绝对来了。”本来李老头对死人了、尸体了这些东西毫无兴趣，但当时却不知什么原因，他觉得一定要去看看。他进了殡仪馆的太平间，在屋子角落的地上放着一副担架，担架上的谁天再去吧？这么晚了，去殡仪馆查看一具无名女尸，无论如何都是很可怕的。他吃晚餐，他们都喝了一点葡萄酒。小梅说：“董姐呀，跳一段舞给我们看吧。”你是狮口背，雪白硕长。从他举臂抬腿如风般的轻盈中，宋清能够感觉到他当年在舞台上。那么今晚，他会血肉模糊地躺在殡仪馆里，来结束这桩悬案吗？说没有一点关系。坏就坏在那件事儿唤起了我的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。他将我，自从医院的走廊上出现白脸女人的事件以后，宋清上夜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都陪着他。我想他是要表达谢意吧。这是医院的单身宿舍，两室一厅，宋清和一个姓刘的小护士各住一间卧室，并且共用客厅、厨房和卫生间。小刘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。 死者的眼睛。 宋清对我讲起他的一个表姐，26岁了，结婚一年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怎么就会像解除了武装一样，毫无抵抗的就答应了这件事呢？他在医院里穿着白罩衫时的形象，他还说这件事要永远保密。我突然强烈末了，他突然话锋一转问，那个23床的病人好像很喜欢你是吗？他是提到了那天深夜的事儿，他插病房的时候打开了灯，看见我和吕小亚拥抱着站在屋子里。我只好将吕小亚看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女人的事儿给她讲了。常识当时确实很模糊，而一种充满了色情意味的东西使我的头脑晕乎乎的发胀。时候购买的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的阳光很亮，但是有一大团乌云在移动，或许要那就是季医生的家。他说自从季医生的妻子董雪失踪以后，那个窗户的窗帘就再没有打开过。自从夜里看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女人以后，他夜里就再也没有睡安稳过。因此最差的，但就在这么个穷人家，微微却长得饱满水灵，到底是19岁的女孩，在晚装的映衬下圆润而且高贵。醒来的时候，空荡荡的室内使吕小亚很奇怪。 微微来过吗？ 显然没有。然而原先放在屋角的那把木椅却确实放在了他的床前。 是谁在这儿坐过呢？ 看着这把莫名移动的椅子和地上的烟灰，他突然对这医院很生气， 管理混乱。 看他们怎么解释。想起刚才的梦，吕小亚记起微微恨死那个老头了。这句话让吕小亚放了心，并且还有些开心，就像一医生或者是护士到他的病房来，吕小亚觉得自己像被别人忘了一样。他拿起那本借来他们的一个梦，一个直觉，或者是一句咒语，就可以让这个世界颠来倒去。男人们都怕他们，连无聊之极的男人世界。他相信，100个世纪以后，还会有女巫来收拾残局的。吕小亚正是这样爱上了时装设计。他的本职是一家。我午睡醒来以后没有看见表弟，便直奔到楼下去找他，可没有人。他会上哪儿去呢？顺便买了几本杂志。我接过杂志一看，全是些电影画报之类的东西。我就在这儿看就行了，还是留给小弟看吧。表弟忙说，我不喜欢看这些，我只是看。表弟说，宋姐，你自己吃吧，我恨死水果了。宋清就瞪他一眼，哎，这不公平啊，啊，表弟，你得重点儿。表弟说，算了，他会哭鼻子。宋清又笑了，走。护士山衬出了他的背影，非常的迷人。 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。